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五，农历3月25，北京多云转晴，22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广西南宁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对党的19大的期盼。 贵州选举产生出席党的19大代表，习近平全票当选。 李克强在山东威海考察，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 国务院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交通运输部表示，今年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有望进一步提速。 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持续缓解。 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媒体声明，谴责朝鲜日前的弹道导弹发射活动，要求朝鲜不要再进行核试验。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广西南宁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对党的19大的期盼，同他们面对面交流。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4月2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进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展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船舶海洋等领域高性能铝材产业情况。2010年5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曾到南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我这个是10年来的时候啊，就看过啊，看过他们那个厂。现在我就说鸟枪换炮。 您是10年5月10号来看的。 对。 习近平总书记随后又对企业的职工们说：“ 企业呢，你们南南铝我是10年来过，看的也是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产品，今天来呢，给我看了一些新产品，高端产品，10年到现在6、7年的时间，啊，南南铝啊。”这个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和我们这个国家事业的发展啊，可以说是同步的，向你们表示祝贺。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们的战略选择就是要继续抓好制造业。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必须做实体经济，不能够脱实向虚。当然虚实要结合，但是要以实为基础，搞好制造业啊，要推动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让它转换一下。我们的这个国有企业是主力军，也是生力军，攻坚克难，打硬仗，还要靠我们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啊，要自强不息，要不断的去改革，自我完善。完全是固步自封不行的，国有企业党建一定要搞好，忽视了我们先锋队的这种先锋模范作用，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南宁市纳考河生态综合整治项目。总书记问住在附近的居民，这里环境变化大不大，住在这里感觉怎么样？ 怎么样？ 你们怎么样？住在这一带感觉怎么样？环境？ 环境非常好。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也秉承着我们古老的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嘛，是吧？我们要这个顺应自然呢，人与自然的和谐啊。再一个呢，是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付出了是这个生态的代价。最后这个发展本身呢也没有意义，既要发展，但这个发展呢它是一个保护生态的，这个与生态和谐的发展。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的建设方方面面都要体现这个理念，大家满意也是一个标志。祝你们幸福的生活。 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还来到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考察，观看了基地入驻企业在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创新之星、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果展示，了解基地推动外地企业同本土企业协同创新发展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 这个技术啊，它是要交流的，要合作的啊，而且这个东西它是相互的，最后它是这个 互利共赢的，彼此感到受益，你才可能合作交流。适宜的种子是吧，在这适宜的环境中啊，开花结果了。 4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主持召开座谈会，来自科技、教育、党建、纪检、劳模、英模、少数民族、大学生、新社会阶层人士等各方面的14位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同总书记面对面交流，谈情况、说体会、提建议，畅谈对党的19大的期盼。总书记同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来自广西华兰集团的雷翔作为新社会阶层人士代表，谈到了党建工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要管党，党建要全覆盖，根据这个社会经济发展这种结构变化，党的这种组织形式党的这个工作方式也要相适应，民企党建也要搞好，民企党建的探索工作要积极的推动。 座谈会上，南宁二中党委书记徐华建议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补齐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短板。总书记说，对农村教师队伍建设要有更加有力的措施，要从总体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筹备党的19大，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汲取全党全社会的智慧，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参与进来，把各方面积极性激发出来。 通过大家的发言啊，我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对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对党中央的信任，对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啊，我们也带回去认真的研究。 央广消息，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12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贵州省出席党的19大代表。在贵州参选的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习近平同志以全票当选党的19大代表。贵州省党代会代表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19大代表是730多名省党代会代表的共同意愿，代表了全省170多万名党员的共同心声，充分体现了4000多万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爱戴，体现了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 19号到2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威海考察，他来到威海港，实地查看进出口贸易及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走进企业，考察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前往医院了解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和医养结合推进情况。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这个现在这个湾呢，实际上是我们威海的母亲湾了。1918年的时候建的这个老港区，那时候就是一个小码头。 19号下午，李克强总理一下飞机就来到威海港，港口是开放的重要窗口。李克强说，威海港要发挥区位优势，发掘内部潜力，不仅要面向东部，还要向中西部延伸，既要扩大出口，又要加大进口。 中国是货物贸易的大国了，但是我们希望贸易平衡，既要出口也要进口，因为我们进口的是我们国内需要的高技术产品，还有我们目前消费者更多选择的高质量产品，这样可以带动我们企业的升级。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推动我们企业走出去。你这地方一旦说还是在你风向标准，虽然港口不大，但是我听说你60%的中港在全国还有一定的这个想象力。 当天下午，李克强还考察了威高集团，得知企业建立的透析中心采用自主生产的整套血透设备，单次治疗费用降低1/3。总理竖起大拇指称赞说，你们不仅为医改医保做出贡献，更为人民健康做出贡献。他进而嘱托，要通过扩大规模等进一步降低费用，惠及更多患者。 你们给老百姓办件好事，再争取把价格再能往下降，这样我们和我们的医保水平啊相衔接，这样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病人能够享受你们这个。 现在 你 都拿入医保， 你一定要为我们医改做贡献，为医保做贡献， 这个 这是为全国老百姓健康做贡献。 总理，我们已经听你的话，好好 的。人民的期待，人民健康的需要，是吧？我们实现发展的目的，还是让人民有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是健康是基础， 所以你们做的这个是功德无量誓言啊！ 谢谢总理，谢谢。 他得也来检查病。 在社区医院看病，你们感觉到方便吗？ 方便，这样的真方便的。 二十号上午，李克强来到威海孙家团医院，这是家中医特色社区医院，与威海市中医院组建医联体。总理分别查看了市中医院专家在此出诊及视频远程诊疗。他说：“ 这个医联体建设啊，可以说是国家的一个举措。”因为呢，我们国家基层医院医疗力量比较弱，所以你们都是比较相信大医院。但实际上有很多常见的病，在基层医院也能看，但是我们基层医院医疗力量不够，所以就把大医院结合起来，发展成医联体。 啊，医联体。 啊，我们看病叫中医叫什么？ 中 医不痛，这是中医 的 这个 中医 的属于医联体，就是打通了， 啊，打通了， 对吧？把上下打通了。 随后，李克强考察了迪尚集团。这家企业从一张桌子代工服装向自主设计生产转型，通过互联网加实现个性化定制，成为年出口额15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今年一季度订单增长了34%。李克强说：“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说传统行业当中，服装行业是最传统， 是最传统 啊， 对。 但是服装行业发展到今天， 就很难生存， 新旧动能， 新旧动能转换 它这个结合，是改造了传统动能， 对， 行业培育的新， 培育的新动能。 那你们现在把互联网加和这个新的业态、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是， 所以说在传统的行业里面都能够挖出这个精华，就是钥匙在哪？”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有新的动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昨天晚上7:41，搭载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596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目前，天宫二号运行在距地面393公里的近圆对接轨道，设备工作正常，运行状态良好，满足交会对接任务要求。央广记者张绵绵、李燕、张明浩报道。 4、3、2、1，点火！ 昨晚19:41，搭载天舟一号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成功起航，直指苍穹。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首飞将揭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收官之战的序幕，也是中国人实现太空住家梦想的关键一步。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张学宇： 这次任务是天舟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火箭组成的空间站货运运输系统的首次飞行试验，是空间实验室任务的收官之战，是空间站工程的关键之战，同时对文昌发射场从首飞的成功走向应用的成熟、夺取前进任务满堂红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飞船入轨后将按预定程序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二号先后进行自动交会对接、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等三次交会对接，三次推进剂在轨补加以及空间应用和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多项实验。北京飞控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军介绍说， 特别是推进剂在轨补加，整个的实施时间比较长，对测控资源的要求呢也比较高，地面呢需要全过程的监控，涉及到两个航天器的推进管路的连接，以及对推进剂的这种器间的这种输送。 据了解，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在轨飞行约2个月，天舟一号独立飞行约3个月，完成既定任务后，天舟一号将受控离轨陨落至预定安全海域，天宫二号留轨继续开展拓展试验和应用。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决定建立符合我国特点的新型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维护和实现国家矿产资源权益，营造公平的矿业市场竞争环境。方案提出以下改革措施：一是将现行探矿权采矿权价款 调整为适用于所有国家出让矿业权，体现国家所有者权益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确定为4:6。二是将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整合为根据矿产品价格变动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实行动态调整的矿业权占用费，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确定为2:8。三是在矿产开采环节做好资源税改革组织实施工作。四是将现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调整为管理规范、责权统一、使用便利的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方案还提出了相关改革配套政策。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今年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有望进一步提速。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彭思义介绍，今年是京津冀一体化率先突破的收官之年，交通部将在铁路轨道网、公路网建设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轨道上京津冀呢，今年是一个重点，要继续推进京张、京沈、张大、沪张等高铁建设，推动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等城市这个市域市郊铁路的规划建设工作，做好有机的衔接，继续推进比如像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建设，特别是改善环北京的这些贫困地区交通的条件。 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已经开通直航，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达到356条。交通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介绍，下一步交通部将着力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交通规划与交通标准的对接， 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机制，推动加入并实施国际运输的便利化公约，提高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的水平，来着力完善便捷国际运输的服务的网络。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我国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昨天表示，公司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签署合同，协议近400亿美元。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铁路有望5月31号正式通车。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截至2016年，中国交建一带一路沿线新签项目超过100个，合同额已占一带一路总合同额10%以上，稳居中资企业首位。而更让中国交建海外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孙立强最为感慨的是，3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东方智慧，不仅让沿线国家敞开心扉，也让很多国家有着前所未有的期待。 像这个印尼政府啊，他们提出来了海上高速公路来对接我们的海洋丝绸之路，5年间他们计划投资大概600亿美元左右，兴建港口，购买船舶，并加强海上的运输。在此基础上的话呢，与中交集团在此框架下签署了多个港口的投资建设协议。南美的一些国家，如巴西啊、阿根廷、秘鲁等国家的话，他们的政府业主也都提出了一带一路向南美洲进行延伸，他们的这种期盼是非常强烈的。 在10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10个驻外机构，同14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实质业务。在一带一路的助推下，中交建已拥有完善的海外营销网络。中国交建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彭大鹏说，这为公司以及沿线国家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们发现现在大型化、综合化、一体化的项目越来越多，给参与企业提升运作大型一体化项目的能力，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中交建还表示，由中交建旗下的中国路桥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建设的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已进入到连条连式阶段，有望在5月31号正式通车。这也是肯尼亚百年来建设的首条新铁路，通车后将降低肯尼亚40%的物流成本。 中央第11巡视组去年6月到8月对江西省开展了巡视回头看。去年10月，巡视组向江西反馈巡视情况，其中指出江西一桌餐成吃喝风的新变种，江西省严肃查处相关问题，不断释放越往后直击越严的信号，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变异反弹。央广记者范存宝、侯燕报道。 所谓一桌餐，是指利用私人住宅等改建而成的内部接待场所，因为一般只供一桌客人用餐，所以称为一桌餐。2016年8月，中央第11巡视组向江西省委交办2条有关一桌餐的问题线索，涉及江西省多名党员干部。其中一条线索比较具体，案件很快办结，但是另一条线索涉及的人员身份不清， 办案人员反复阅看巡视组提供的暗访视频资料，寻找突破口。 大管家，难道是大管家？ 我是林大强啊，不 见。通过视频的信息，主要参与人员被一步步锁定。经查，2016年8月4号晚上，江西省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戴小明违规接受私营企业老板彭某某的邀请，在其朋友用私人住宅改造而成的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场所吃饭。一同参与知情的还有江西省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局长杨安等人。晚餐有关餐费由彭某某承担，参与知情的四名党员领导干部均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杨安说， 可能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违反了八项规定，后来组织上给了我一个处分。通过这件事呢，我也认识到了自己身上所犯的错误，那么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充分重视中央八项规定，一定要把好纪律这根弦。 江西省对全省高档住宅小区内一桌餐场所进行全面排查，并以此为重点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明察暗访，发现问题线索123条，严肃处理131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21人。江西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王仁辉， 这是中央巡视组给我们反馈一桌餐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警醒，这也充分的说明了四风问题它的顽固性、反复性和隐蔽性。对此呢，省委省纪委高度重视，举一反三，着力发现了四风的新动向、新问题，进行综合治理，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地生根。 昨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为您介绍了贵州遵义平正哥老族乡草王坝村原党支部书记黄大发的感人事迹。这位今年已经81岁的老人，在当村干部的40多年里，带领村民用36年时间，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近10公里长的引水渠，让草王坝人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的历史。汩汩清水流到草王坝，贫困乡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请继续收听这组报道的下篇。央广记者孟海、沙建伟，遵义台记者李俊报道。 黄大发带领群众修通水渠，解决了1200多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后，很多村民一天天的富了起来。然而让人惊讶的是，黄大发却仍住在一幢已经倾斜的老旧木房子里。当年跟随老支书修渠的徐开伦说， 当了40几年的支书，房子哭一个烂棚棚， 这个烂棚子， 老实干部， 很老实的一个干部， 就有一分钱都要为了人民群众打算。 长期当干部，却从来照顾不上自己的家人，是村民对黄大发最多的评价。1992年修水渠最忙的那年，他23岁的女儿突患肾炎离世，几个月后，13岁的孙子又因脑膜炎没得到及时治疗而离世。在此间，黄大发一直住在工地上。36年修渠引水，提起对家庭的亏欠，平时大嗓门的黄大发顿时声音低沉了起来。 我在我这个水喇叭过来，让你把民工倒转开， 修不过来，把民工倒转过来。 我可以了，党纪来保证， 拿党纪来保证， 可以了，生命能给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13家中央省属企事业单位正式启动资产退出机制，全面退出抚仙湖一级保护区，邮政普通包裹昨天起改为政府直导价，厦门至莫斯科直达货运班列今天开通，请听报道。 抚仙湖是我国蓄水量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拥有全国9.16%的淡水湖泊蓄水量和91.4%的全国湖泊一类水。为保护好抚仙湖这个天然优质战略水资源库，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在内的多家单位，将率先拆除此前在此开办的培训中心宾馆近12.6万平方米。随后，周边居民也将陆续搬迁。云南玉溪抚仙湖管理局局长吴继昌， 中央、省、市、县企事业单位在今年年底全部退出，老百姓的2.8万人的搬迁是在13、15末全部退出，其退出以后都全部恢复湖滨生态建设，一部分要建实地，一部分就是种树，来形成抚仙湖的最后一道屏障。 央广记者李建飞云南玉溪报道。 从 从昨天起，邮政普通包裹服务资费由此前的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邮政企业在不超过国家规定资费标准范围内，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竞争状况、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自主确定具体资费水平。同时，新的资费把原来全国216个计费区86档资费简化调整为31个计费区和6档资费，消费者计算邮寄包裹得花多少钱变得更加容易了。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方琦表示， 把定价的相应的空间给了邮政集团，它可以合理的去打一个折，它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来进行竞争。 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今天上午，首条厦门直开的中欧班列厦门到莫斯科的国际货运班列将从厦门发车，班列途经南昌、南京、锦州，由满洲里出境后开往莫斯科昆采沃，运行总里程10920公里，运行时间13到14天。该班列开通后，比传统的海运节约10天的运输时间。厦门海投供应链运营有限公司江敬东： 货源主要就是以厦门和周边的4到500公里范围内的这样子的货源为基础，还有同时的话辐射到台湾和东南亚，这充分发挥厦门这个海丝路丝枢纽节点的一个作用。 央广记者马宁厦门报道。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的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有所减轻。外汇局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从我国跨境资本转向流出以来，外汇管理部门没有对汇兑和跨境收付等采取新的措施，外汇管理政策法规连续一贯。 国家统计局昨天正式成立统计执法监督局，组织实施对全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重大统计违法行为，预防和查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今年淮河流域发生洪水的概率增大，淮河流域防汛抗旱形势严峻。淮河水利委员会提出，淮河流域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四省要加快补齐水利工程设施短板，坚持流域防汛抗旱一盘棋，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发表媒体声明，谴责朝鲜日前的导弹发射活动，要求朝鲜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声明说，安理会对朝鲜无视安理会决议、严重破坏稳定的举动深表关切，要求朝鲜立即停止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进一步举动，全面遵守相关决议。安理会强调，朝鲜展示对无核化的真诚承诺至关重要，努力缓和朝鲜半岛及更大范围地区的紧张局势十分重要。为此，安理会敦促各国加速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对朝鲜采取的措施。 韩国反萨德民间团体昨天说，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地附近民众及和平人士当天阻拦施工车辆进入部署地，期间与警方发生冲突，致两人受伤。市民团体发表声明说，部署萨德从根本上说是无效且非法的，属于违宪行为。 法国媒体昨天报道说，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当地时间当晚8时许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一名警察重伤，枪手已被击毙。事件发生后，巴黎警察局要求市民避开香榭丽舍大街区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浩森、方亮，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